孔融让梨。孔融有五个哥哥，一个小弟弟。有一天，家里吃梨，一盘梨子放在大家面前，哥哥让弟弟先拿。你猜，孔融拿了一个什么样的梨？他不挑好的，也不捡大的，只拿了一个最小的。父亲看见了，心里很高兴。别看这孩子才四岁，还真懂事情理，就故意问孔融：这么多梨，又让你先拿，你为什么不拿大的，只拿一个最小的呢？孔融回答说：我年纪小，应该拿最小的，大的让给哥哥吃。父亲又问：你还有个弟弟哩，弟弟不是比你还小吗？孔融说：我比弟弟大，我是哥哥，我应该把大的让给小弟弟吃。你看孔融讲得多好啊。他父亲听了哈哈大笑：好孩子，好孩子，真是个好孩子。孔融四岁知道让梨，上面让哥哥，下面让弟弟，大家都很称赞他。所以这个故事虽然很老很老了，可一直讲到现在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